位一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白天的风轻云淡，阳光明媚，空气很清新，是一个为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周六的夜间局部地区有弱的降雪，周日夜间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影响北京市。总来说双休日天气不错，能见度较好。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气温0-3度，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前面的自行车，后面的自由，温暖的阳光把我包围了，让我暂时忘了北方的寒冷是否还有。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月5号11:33分23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五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周五好，我是周准。 哇，一转眼2018年第一个周末就到了， 老铁们过得怎么样？ 非常嗨， 小里边有云 彩。对呀、啊，就觉得有一点快。 对。对，就是每天跟着各位嘉宾上路的感情，那都是飞一般的感觉。 那是飞一般的感觉。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好同事， 是的， 就是刚刚来到我们北京电台的， 是我们的新同事， 是的，郭鹏，欢迎， 欢迎郭鹏， 各位好，周准好，然后这个道道好，然后这个我们的这档节目叫什么来着？ 旅行号 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鹏。 郭鹏他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戴帽子。 是的， 很多顶帽子， 其实很这样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事情。 是，重视自己的妆容吗？ 说着好像是比较重视。然后我刚才跟准哥说，我其实是比较顾及我的发际线。然后准哥特别正式的问 了 我一个问题，说你 的 发际线真的有问题吗？ 能不能掀开给我们看一眼？对， 今天啊，我们要找身边的好同事来介绍他们，就是曾经拼搏过、有故事的第二故乡，对不对？ 对，没错。 湖北有一个城市叫武汉，哈，这个盛会是不是？

武汉的市井生活、我觉得这个特别贴地气，对不对？ 这词特别对。 对， 其实武汉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城市。 对， 对，它的市井就啊，我就是市井，我就是这样， 对对对， 就很有骨气的那种感觉。 太对了，太对了。这个我刚去武汉呢，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刚去的时候，然后我会发现，第一个你会发现最大的不同跟北方，就是北方人不管是哪儿人，我觉得基本吃早点，你都要在屋里吃吧，基本是这样吧。 是 偶尔吃个包子什么的，你可能拿在手里吃。大部分比如说吃个面条，你怎么可能在外面吃呢？ 对对对， 全武汉的人在早晨的时候都要到外面去吃早饭， 太有仪式感了。 所有人都要吃， 太好了吧？ 在武汉很少有人，就除了可能个别的小年轻，可能拿两片面包在家里啃。像所有人都要在外面，而不是 很麻木。 哦，对的，这也不麻木啊。然后呢，这个。武汉不是特别著名的叫热干面吗？ 啊，热干面。 第一次看到了这个热干面摊的时候，它是在马路边上， 早上就开始了， 早上就开始，特别早上。而且呢，你会发现旁边 热干面是早餐， 没有几张桌子，就是其实他人是不习惯吃坐下来吃的，而有个别像我这种从北方来的人，我一定要在那坐着吃，也 OK。但是你旁边会有特别多的人流，你这个就餐体验并不美好。 对， 而且旁边还有机动车啊什么的，就 对对对， 还有麻木， 对，当然还有麻木，对。然后呢，这个热干面的师傅挑面的速度极快。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白领啊，或者上班的人啊， 各个阶层的。 对啊，就是你看他感觉穿得很光鲜，但他其实过来以后拿着一碗面，他边走边吃。这才到单位楼下的时候，那碗面已经扔了，已经吃掉了。 哇，天哪！ 都是这样， 真的 边走 边 吃， 走边吃， 非常常见。现在 你怎么身上一股热干面味儿？ 现在也是这样， 现在偶尔有的地方也会这样。 哎呀，好有感觉！如果各位朋友再去武汉市，必须经历一次这种热干面摊儿啊。 哎，其实我对热干面真的是很有感情。对，因为我觉得热干面特别 好吃啊，香， 对， 特别香。 在哪吃的热干面 啊？我在北方吃的热干面。 九成婴儿吗？ 对， 九成婴儿。 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也有卖那很多卖那种热干面的嘛， 现在都有速食的， 对， 一泡。 我刚才说我来北京有点适应，但实际上不是完全适应。实际上我就想找一家这个热干面摊儿，我一看热干面套餐46元，我当时两眼一翻，你 麻木了 啊， 特别麻木 啊。 一碗热干面在武汉卖的价钱最贵的大概不超过6元， 是吗？ 待会儿我请你 啊，咱们团建， 这地方好， 团购去， 这地方好。 刚刚说的是早餐的仪式感，其实早餐除了热干面，武汉当地的朋友也非常有就讲究。我觉得南方的城市早餐特别重视。 没错，武汉呢是这样，就是武汉的媒体，因为我们在武汉当原来做媒体，武汉媒体一直想给武汉赋予一个什么词汇，就是武汉有什么东西能标志呢？比如说各种地方都有什么什么之都，但是你说比如 热干面之都， 对，从美食方面呢，武汉人觉得自己的美食也不差啊， 当然了， 对。 但是呢，你看比如说全国说起来都是川菜 啊、 粤菜，那武汉好像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平常的菜种。后来呢，有一天这个著名的美食家蔡澜，蔡澜的整个就是武汉很多媒体的记者陪着他到处转了一圈 啊。 后来蔡老先生给武汉评出的是早餐之都， 你看看 哦，早餐之都， 确实很丰盛。 早餐在武汉叫做过早 啊， 就过早。 然后呢，这个在武汉大概早餐摊估计有人统计过，大概用三种东西拼成一份早点的话 ，OK， 能吃3个月不重样。 哇， 到这种程度， 团建不去了，太吵了。3个月不重三样， 也其实我觉得虽然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 那是 在我的脑海当中啊，我估计一个月不重样， 那是很轻松的。 然后来了北京之后呢，就豆腐脑啊，就是这东西吃的多一些啊， 确实少了一点。 其实到北京就是豆浆、油条，然后 一条包子 啊， 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北方人嘛，这个还是很能接受的，因为从小其实吃的也是这些东西， 对对，面食为主哈。 对对， 就武汉的美食文化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穿插跟大家讲哈。 是。 其实除了体会美食文化，那武汉的样貌是什么？汉江大桥啊，各种的。 一次没有去过武汉， 没去过武汉， 都没去过。 那比如说，我们从北京有这个想法了，周末嘛，是吧？坐动车几个小时，5个左右， 特别近。 5个左右， 现在大概就是高铁开了以后，大概每次大概都是5到6个小时之间， 直达 就可以到， 就可以到武汉了。 对， 武汉火车站， 你看跨越俩省啊， 没错， 好几个省呢， 真的 不止两个省吧？ 不止两个省， 河南再到湖北， 对，湖北还得境内还得走一段， 对 对 对 对对。 飞机坐过吗？也坐过， 飞机坐过，大概也是2个小时。 你好近啊！ 但是相对来说啊，我觉得其实高铁会好一点。 是的， 我也觉得， 因为飞机有的时候可能 延误啊， 延误一点， 对， 提前到达呀，等行李其实还不比火车。 速度快， 真的火车就四个半小时，你直接就走了、 嗯、对，还可以对面聊天呢， 是啊，还可以看风景， 对对对、嗯、到达武汉之后，武汉火车站是一个武汉市非常繁华的区域。 武汉是这样，武汉呢、哦、就是大家其实比较清楚一点，是它分为三镇吧、 哦、 武昌、汉阳、汉口、 哦、 所以武汉三镇，其实这三个地方呢，原来在咱们建国之前，其实它是三个不同的区域。 那、嗯、 之后呢，后来它合成一个叫武汉啊、 嗯。 然后呢，但是实际上这三个地方呢，就是口音各方面都文化都非常相像 啊，相像， 非常相像 啊、哦。 但是合起来以后，其实各个地方其实还是有一点些 区别的 哦。 对，所以去武汉的话，大家旅游线路的话，一会儿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好呀。 但是这个确实它不是在一块儿的啊， 哦、 它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大的、啊。 其实我特别想听听武汉当地的话。 嗯 啊、哦，武汉当 还会说， 我能说一两句， 来两句， 但是我不标准。 没事，他们说武汉跟四川有点像， 有 一点啊，比如说像过早刚那个词， 过、 哦、 早。 国早 啊， 后面一定要稍微拖一点， 拖一拖 啊、 哦。你说那个道道很漂亮怎么说？ 道道很漂亮， 嗯， 哎呦， 当地话， 哎呀，我说不出口。 哎呀，你潜台词你哪能说出来呢？ 你说我这么实在吗？是不是？ 并不是，是忽然一时语塞。 对对对， 从来没用武汉话说过这句话， 对吧？那你用武汉话 经常 说的比较 说的多 比较 多的是，我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标准。武汉的同事都会笑话我， okay, 因为我当时从北方要去武汉，到了火车站之后，就无数的人围过来问你要不要充电 啊？ 肯定。 然后你总得学一句嘛，我就学会一句不要 啊，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啊，不要， 不 要， 不要，不要 啊，不要， 不要，不要， 有点可以去，不是那么难的掌握这个语言，我觉得还行，是不是啊？ 对，有点 不要， 其实 结合了 四川话，的确 四川话 像， 是哈， 是四川和湖南。 我问一下啊，节目上面的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就问一个特别切实的问题哈、啊 嗯， 武汉的夏天热到多少度？跟我们形容 武汉的夏天 真的 确 超级 热， 超级热。 我当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从内蒙走的时候，身上还穿着秋裤。 内蒙夏天也够热的。 然后不，我当时已经十月份了，我们都不说夏天， 十月份 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我当时十月份去的时候，我穿着秋裤过去的，我一下车， 热的， 扑面一股温暖的热风。然后第二分， 然后给我麻木了， 不能差不多，我第二分钟。第二分钟我就开始全身的汗流浃背的冒汗、 啊、 然后旁边人会像看怪物一样，咦，这人还 穿 着 秋裤， 你知道吗？ 对， 他们都穿着短裤，大概短裤得穿到11月半 哇 啊， 哇，11月半、啊、 或者10月底吧、 啊， 不，武汉有的人当然比较抗热、啊，你要知道，其实 哦， 咱们北方人其实有一点跟南方人不一样是，他们实际上是比较抗冷的， 对 ，yes， 对， 其实不是我们抗冷啊， 是他们更抗冷。 对，我当时去武汉的，你虽然说武汉夏天很热，但是我当时的。 嗯， 第一个我们全班耳朵被冻得冻红了的同学是东北人， 你看， 我们生冻疮的是西北人。 对， 时间的关系，我们了解到湖北的武汉这座城市夏天绝对是热的不得了、 是的，也是一个热情的城市。 对对，到底那热情展现在视景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的郭鹏下面呢会有更加精彩的分享。各位老铁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节目每天11:30到12:30要直播给各位，重播是几点？ 重播是晚上的9点， 不要忘记错峰收听啊！稍事惊喜，马上回来。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清风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它长江上有轮渡啊， 对对对对， 坐轮渡可以渡到汉口这边看一圈，我再渡回来，基本是这样一种感觉。 武昌汉口，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 还有一个地方是汉阳， 汉 阳， 汉阳最著名的就是近代的时候张之洞 哦， 他当时我们不是有一个所谓的兵器叫做汉阳造嘛， 嗯， 汉阳这个地方有当时最大的中国的兵工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有名的， 嗯 啊，另外就是汉阳其实和汉口是被汉水从陕西那边过来的汉水所分割的。为什么武汉有三镇呢？就是那一条支流加上长江这片区域。分割成了三个镇 啊，知识点，好朋友们， 对， 知识点来了，对，因为武汉真的是特别大， 哎呀， 对，它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真的是特别特别大了， 挺大的。 咱们稍问一句哈， 嗯、 这个樱花季的时候能持续多长时间？武汉大学 那个樱花其实也就十天左右， 是吧？ 十天。 但我跟你说啊，这个樱花现在由于太火，而且现在不 是、 是 只能在武大看吗？ 交通 其他都 其实根本不是 啊， 表情其实根本不是。 那个樱花现在哪儿都有，但 是 呢， 就武大怎么就出名了呢？ 出名在哪儿？就是因为武大是全国最美的两所大学之一， 是 厦大，一个是武大， 武大， 他们都是依山傍水。 是的， 你想你本身就想去武大看一看，然后武大又在开樱花，你是想这时候去呢？所以无数的人都愿意选择四月份 表达上 了。 对，但实际上，如果你要只是想看樱花的话，其他地方也是可以的。 其实武汉，比如说像墨山啊，其实很多山都有这种所谓重新种植的一些樱花。而现在那排樱花，其实也已经不是那排老樱花了 啊、 也是后来去移植的。但是武大的学生就比较遭殃啊。每年一到四月份的那一周 啊、 学生连宿舍门都出不去。 这么多人， 因为路上全部都是游人，而且最可怕的是游人进去。你想，武大特别大， 收费吗？ 他不是现在好像是要收费了， 收费了， 现在要收费了。最关键是，这些行人在里面，他中午总得要进餐呀， 对， 吃饭呀。 嗯嗯、 学生发现那两天所有的食堂都抢不着饭， 食堂供给游人去开放的， 对， 那这就学生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 受到严重 至少食堂不应该给游人开放，你这样的话，你学生就吃不了饭了。 关键有的人是哪怕这个食堂不开放，但是不能全要所有人都往那边走，路上这个行走起来也是非常困难 的。 也 是，希望有关方面能管一管。 对，希望这个校方啊，不要这太过于开放这个给游人。 美丽啊，是就是有些美丽是需要静静的欣赏的。 对， 如果过度的采撷的话，这个美丽就成为一种压力了哈。 没错， 真的， 对吧？ 刚才准哥呢说到那个就是住哪儿那问题。 对对对，住哪里？ 这其实我后来想想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其实在武汉的汉口这边，我觉得你可以在江边来住下。 江边， 江边非常漂亮， 外滩的感觉差不多。 对 对对，那闹呢。 而且关键是武汉上面有很多游船 啊、 游船你晚上能够看到很棒的这种夜景，而且我觉得这可能是最能证明武汉是有水的城市的地方 啊。 你说你住在城市里面。和其他的城市差不多嘛， 没什么感觉， 对不对？ 特 这个区别不大、 嗯。 另外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武昌的这一带，楚河汉街这一带， 嗯、 确实非常漂亮， 繁华， 对，也很繁华，而且既繁华，还能看到这种现代化摩登的气息，加上水乡一点的感觉， 对对对， 这个感觉是比较 真挺好 的，对 对，对 我 那个、可以住在这个附近啊。 猪驼频频暗示我 啊，怎么的？ 说吧，什么事儿？ 你要表达什么情绪？ 我作为一个老年人呀，五十多岁了，想问一问，就是在武汉这个非常发达的这个城市，有没有适合老年人玩的地方？ 汉口。 哎，替老年人说一说，因为很多夕阳红啊， 对， 去玩 他们可能去不了太时尚的地方。 对，他们会有什么去玩？ 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就更多了。 哦， 相对来说，比如说咱们说武昌的这个辛亥革命。博物馆， 红色的一些根据地， 对吧？ 对， 哦、 对还真是、啊。 而且他们这个辛亥起首义的这个广场，武汉有一个地方叫首义，有一区就叫首义。 哦， 其实那个地方就是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地方。 好吧，好吧， 很多人都愿意去那边去看一看， 对 吧？第二就是我们 学生也可以去， 学生也可以去。对， 对 你另外就像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武汉大学，其实老年人朋友其实 也可以 去 散散步，溜达溜达， 色嘛，对吧？ 嗯， 汉口这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外滩，就是虽然是老年人，但是这个外滩其实我觉得像公园啊，包括像它江边的这些建筑，对，还有一点啊，就是武汉原来有一条非常著名的路叫做江汉路， 江汉 路原来是一条步行街嘛，而且也是百年武汉最繁华的地方，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不是改成了一个步行街，步行街其实火了一阵儿，当时其实咱们这个王府井步行街为首啊。走过很多地方都有步行街， 对对 对。 但 后来由于这种方式比较分散， 嗯， 后来可能相对来说热度就不是很高了。那这条街重新拆除以后呢，它的中山大道这一整条街，是他们是对这种西洋建筑进行了加固和加强，同时把上面的所有的柏油路全部拆除，变成一条纯粹的步行街， 漂亮 哇！ 这种地方，我记得我跟你说，在2016年12月31号重新开街那天，我去 跨年啊。 我其实不是一个武汉人，但是我当时去跨年看到那条街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因为那一天你会发现很多武汉人都